这落洼地儿种不了庄稼怎么办呢？哎，他就得改良土壤，要不你种水田吧，是不是？那人不能种水田，人怎么办呢？化湿，防富贵病，防糖尿病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比如说我们吃的大山楂丸，啊，这是健脾化湿的。你再比如我们适当的增加运动，通过平衡人体的阴阳来调节体内的内分泌。哎，这都是通过养生的方法，通过生活行为调理的方法，而不是单纯的激素所能解决的问题啊。女同志怀不上孩子还有一招，是吧？就是土地过于贫瘠啊，贫血的、低血压的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来，你看农业上有化肥啊，有农家肥，这叫改良土壤。土地沙漠化的地儿怎么办？先种草后种树，是不是？那人体的调整呢？哎，低血压的，我们要从低血压的病因开始调。哦，你是不是脾不好啊？哦，脾不好要喝开胃汤。运动量太少了，哦，你早晨早点起，年轻人适当的锻炼锻炼，是吧？那还有吗？那还有胃肠吸收营养不良，说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推推任脉，调节一下饮食，啊，培养一下肠道的益生菌群，是吧？脾胃乃后天治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所以中医讲啊，血不自生啊，啊，这个血不是把别人的血输到你身体里内，你就不贫血了，你就不低血压了，不是的。血是有生命的，血不自生，是吧？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说到头来又是调阴阳的平衡，是吧？你阳气虚，你造血的机能就不足。所以说你吃零食，吃水果，吃蔬菜，你吃肉，你吃什么，你不如吃种子。所以五谷杂粮叫主食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子增加就是生命力。所以说你看中医治不孕不育的那个，治精子成活率过低的那个，经典的成药之方是什么？叫五子衍中丸，是吧？这药材都是用种子做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五子衍中丸取的都是药材的种子，取的是种子的传种接代生发之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女人呢要养血，男人呢要养精。肝主藏血，所以女人生病基本都是肝经胆经上的病，男人藏精，所以男人的病都是肾经膀胱经上的疾病，是不是？那么既然今天给大家说到了孕育，是吧？那么男同志的孕育能力从哪里来？哎，就是肾经啊，肾经。说到根源上就是阳气，小伙子的阳刚之气，七八五十六岁，是吧？男同志就到了更年期，也进入了老年期，不能有子，什么意思？阳虚了，是吧？阳虚了啊，这时候种子成活率自然而然就下降了，是吧？特别是古代中医讲，就这时候即使有子，啊，易腰难受，啊，容易夭折，不容易长寿，是不是？所以国家基本国策叫优生优育，啊，不是光计算数量，啊，质量。黄金的生育年龄，男子32周岁，是吧？48、32，女子呢？啊，47、28，是吧？过了黄金生育年龄，人的这个传种接代的能力，自然而然也就下降，啊。记得有新闻报道，是吧？说全世界统计，说近30年啊，近30年，啊，说人们的繁育后代能力下降50%啊。啊，不容小觑，是不是啊？特别是好多这个国外啊，人口负增长，很可怕的，是吧？ 人口总数的数量在减少，再加上老龄化啊，这对整个社会的就业啊，是吧，养老啊，这都是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啊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啊，新陈代谢啊，有新生的生命呱呱坠地，有老去的生命啊无疾而终，这就是新陈代谢啊，没什么可怕的，正确面对啊，正确面对。四季养生，五行疗法啊，下养心神，成肝啊而其脾啊，承上启下嘛，成于肝，心脏呢由肝血所生，由肝血所主。从生物全息理论上来讲啊，结合着中医，肝主筋，开窍找甲，肝又主心的这么一个子母传承的道理，是吧？我们知道了手的抓握的力量，反映的是肝脏将军之官的力量。哎，回后又反映出了心脏的收缩力。哎，所以说为什么得心脏病的人四肢乏力啊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手指连拳都攥不上，哎，道理在这儿。所以我们搞四季养生啊，学中医养生的五行的道理，哎，我们一定要做到知其然啊，知其所以然，是吧？不要说什么是什么，你得知道这期间的道理。夏天心脏的养生，夏天你为什么会心脏病，你为什么会失眠，你不甭现实现报光研究夏天怎么着，这不成。承上则启下，哎，你要知道肝血的调养啊，启下呢你要知道心神不宁会导致脾脏的损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要把这个承接的工作把它闹清楚了啊，闹清楚。祖国中医养生上说呀，说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以从其根。啊，我一说根大家都知道树根病根啊。那么脏腑之根是什么呢？大家一定要知道脏腑之根在于内而非外也。我说这冬天呢是屋里边冷还是屋外边冷啊，那还用说吗？哈哈，我们冬天是有暖气，屋里头暖和外边凉哦。我说那人呢，冬天呢你是这个棉衣里边暖和还是露在外边的手脚凉啊？那也是里边暖和。我说对了，这就叫以从其根，是不是？秋冬者养阴，就是为了防止你伤火啊，防止你上火。就像我们一个房子一样，秋天冬天要经常打开窗子透气。为什么要透气？就防止屋子里边的人上火，做到一个阴阳之平衡。所以秋冬者养阴叫防上火啊。那春夏者养阳呢？哎，我再给大家举例子，是吧？春天夏天尤其是现在哪儿凉快，是日头也是底下凉快，你还是你家里边的房间凉快？哎，还是家里边的房间，尤其是那住高层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再说那地下车库，好家伙，跟冰窖似的啊！它为什么呢？其实又是道法自然。夏天呢，人弱的时候，你记住了，你内脏是空虚的，气血都是浮越于外，所以秋冬防上火，春夏防拉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春天夏天最容易得什么病啊？啊，一个是流感，再一个就胃肠感冒，再不就跑肚拉稀，食物中毒，是不是？所以身体弱的人，你到春夏养阳，就是告诉你避寒凉，别把里边空虚的脾胃胃肠给伤着啊，要避免寒凉之内伤。哎，所以这是春夏者养阳，以从其根，补其不足的道理，是不是？这是给大家讲了 春夏秋冬阴阳的养生辩证的道理。心脏五行属火，烈日炎炎呢，那么心脏它和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刚从生的角度上讲了，肝木生心，心火生脾土，这是五行之间生的道理。那么克呢？火，火是克金的啊，所以说人晚上琢磨事儿，一夜不睡觉，麻烦了。第二天一照镜子，害怕了。哎呀，徐老师，我眼底出血了，怎么着？白眼珠出现了红的出血点。我说你别紧张啊，那个不叫眼底出血，是吧？如果那个叫眼底出血，那你眼睛叫底朝天了。那个叫球结膜充血，叫心火扰肺。说那我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啊，不用怎么办。啊，吃点止血方，是不是啊？止血方。另外呢，病根在心火上，啊，我们吃点苦菜，啊，除一下心火。那得了，我现在没得，我就吃苦菜吧？不行，那该掉头发了。所以大家呀，要明确啊，这个饮食啊要平衡，啊，至于有一些人，是吧，打着养生的旗号，是吧？什么糖尿病，咱们都吃苦瓜得了。心脏病天天吃苦菜，是不是？高血压天天吃酸梅，不对，这都不对啊！记住了啊，中医当中讲中庸之道，中医不单是中国人的医学，讲究的是中庸平衡。过为过也，你过了头，你过了头，它就是病了，是吧？尤其这苦的东西啊。苦的东西吃多了，毛发脱落，生斑秃，皮肤燥，尤其这五味当中这苦味对人的伤害是特别大的，所以老年人呢要少吃苦啊，少吃苦啊，不要认为说我糖尿病天天吃苦瓜，你早晚都吃成皮肤粗糙，吃了斑秃掉头发，这就不好了啊！一定要明白，五味伤五脏。说不对呀，说《黄帝内经》上不是说地养人以五味，五味不是生五脏的吗？怎么伤五脏啊？过为过也。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要多吃，人有偏四口味的时候就是疾病的表现，这都不用琢磨。一旦人有什么偏的喜好和习惯了，我告诉你就是造病了，就造病了，是吧？所以真正的好习惯是什么呢？就是平衡，啊，就是中庸，是吧？哎，中国老年人讲叫偏疼儿女不得计呀，这道理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为人父母啊，哎，你也就要做到什么呢？叫亲疏要平衡啊，要平衡。你别老让儿女们埋怨你，你偏心眼儿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到老了，那这儿女就有疏有近的啊。虽然家家都难做到一碗水端平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尽量去平衡，是不是啊？这样才能家庭和谐和睦，也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好了，咱甭跑题啊。说完了生，说克，是吧？心火，火克什么？火克金呢，是吧？刚才讲了，是吧？心火伤了肺了，是吧？那什么克火呀？水是来专门灭火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肾水是来克制心火的。所以呀，好多得心脏病的人，从生而不足的角度来说，我说了，肝血不足则生心脏病，是吧？那我们再从克来讲呢，克之太过，你过度劳累，累出来心脏病的，劳则伤肾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凡有呢克制不足的，那老心慌，老失眠，都是肾经对心的心火的抑制的不足。所以这样一来呀，你明白了五脏生克之间的平衡关系之后，那么下养心神就比较容易了。 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养心脏最核心的养生就是俩字，叫高兴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世间杂食，独爱纯粹，食之有据，味之有缘。博医品质30集养生周膳，一份心意好粥。在30集，每一种食材的找寻都是一次食旅，走遍每一个深山幽谷，只为你寻找最原始的真味。回归食物的初相，追溯味道的故乡，只为带给你曾经美味的香气与回忆。30集，细致匠心，只愿食者无忧。30集养生周膳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给大家说到了下养心神，给大家伙说了夏天的心脏养生的概论。那什么是心脏啊？中医和西医的认识不尽相同，是吧？西方医学讲心脏，心脏是人的重要的生命器官，它是一个泵，我把它叫做发动机。心脏的收缩舒张负责把全身的血液进行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的流动，来提供这个动力，一刻都不能停息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发动机。那么临床医学上呢，叫循环系统，是吧？那么跟心脏有关的疾病呢，我们把它叫什么呢？哎，叫心脏病，或者叫做心血管病。那么同样啊，心血管的好坏和脑血管它又密切相关，所以临床上呢又把这两个科合称为心脑血管病科。这是现代医学在研究心脏病。那么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往往是同步的呢？哎，我们中医做了很好的解释。心主神志，又主血脉。所以这个思维是归脑管的，血脉是归心管的，所以他们是合二为一的。说到中医里肉说了，肾主骨生髓。这脑是什么物质？脑是髓啊。脑为水海吗？所以这个肾它又管着脑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在脑的管理权上，心和肾它俩有一个交集，是不是？那么睡眠是脑的兴奋和意志的一个平衡，是不是？你说我脚丫子睡个觉吧，那都不是，它是脑袋瓜在睡觉，是不是？是脑神经在相对的抑制安静。所以啊，睡眠是啥？是心肾相交。怎么交？心火下移，肾水上行，水火相济，交。交在哪里？交在脑。所以睡眠不是单纯的心脏的问题、脑的问题、神经的问题，不是的，它是心脏和肾脏共同的脏腑问题。所以呀，世间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啊。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啊世界医学难题，是吧？只是医学水平尚未达到能够把问题分析明白、解决明白的那个水平上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科学在不断的进步， 医学医理要不断的深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人的健康问题啊，生命问题，生理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，是吧？好了啊，咱们闲言少叙啊，下来呢给大家从头说起啊，从头说起。心脏养生第一句话，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喜乐出焉。心脏的养生是什么呢？哎，心脏的养生就是养快乐，也就是告诉大家，人得不得心脏病和心情好坏和心态悲观乐观密切相关的。那为什么说心是人的君主之官呢？你得说出道理来啊，为什么要心脏当这个皇帝？让肾当不行吗？让肝当不行吗？是不是？历朝历代改朝换代，谁有能耐谁当皇帝，是不是？那么在人体这个小社会当中，小宇宙当中，为什么偏偏只能心脏当这个君主之官呢？哎，物尽其用，人尽其能，还要从心脏的功能说起。心脏有什么功能啊？一，主血脉；二，主人的神志。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中国人说话，尤其是我们古代中国文化人说话，言简意赅，往往是一个字就代表着很深层的一个意思，是不是？道法自然，就一个道字三天三夜说不完，是不是？那同样啊，心主血脉，心主神志，这个不是两条，是四条。血和脉是两条，神和志又是两条，是不是？心主血，贫血跟心脏是有关的，是吧？人的心情好坏决定人得不得白血病，是不是？哎，人的心情忧郁，你的血里边就有毒，是吧？特别在这个国外，体液学说里也讲到了，性格决定血液状态，是吧？你是粘液质啊，是吧？你性格内向，你的血液相对就粘稠。是吧？你性格开朗，你相对呢，你的血液它就活化，是吧？这叫心主血啊，心主血。血不单单指血液，因为咱们既然学中医养生，咱们就学正经的中医养生，是吧？你别一说血，中医一说血，你那边给我整 A 型 B 型 O 型，你没有用。中医说血指的是人体内一切可以流动的物质基础，所以中医说的血的范畴就比较大了，一个指血液，一个指淋巴液，一个指组织液，一个指细胞液，包括神经递质，我们都把它叫血。哎，这说的是血。那么脉呢？我一说脉，好多人就来找我号脉。此脉非彼脉。那个医生啊，中医师啊，老摸那个脉条，指的是脉象，寸关尺一曲，是不是？哎，望闻问切，切脉指的是中医的一个诊断的手段啊。我说脉，今天咱们讲的心主血脉，这个脉啊不是脉象啊，或者说它包含着脉象，它就比脉象要广得多了啊。 脉者血流动的通路，是吧？那有的朋友说，那徐老师你说的是经络吧？啊、哦，非也，血加上脉才叫经络。经者气血大的通道，络者气血小的通道。经络者是什么？就是血和脉的一个结合体，是不是？血和脉的结合体。什么叫交通？你光有车那不叫交通，你光有路也不叫交通，有车在路上跑，哦，这叫交通。所以车就是血，路就是脉，车在路上跑畅通了，这就叫经络，也叫血脉，是不是？哎，名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这说的是脉。那有人就不理解了，心主血，我们能明确了是不是啊？啊，心决定着血是黏是稠是稀是冷是热，有没有火，对不对？哎，是瘀是毒还是清清洁，对吧？这是血。脉呢，怎么主脉呀、啊、是吧？你像低血压的人，他有的不贫血，他跟缺乏运动有关，一摸没脉了，休克了。低血压怕天热，热会消耗气血，而且会迟张脉管。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要木桶浴足啊？哎，一泡脚血脉就扩张了，降低血管外周阻力，是吧？一泡脚血管一扩张，脚底血当中的毒素就浸出来了。这是水木桶浴足对血的成分的一个影响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咸菜疙瘩腌咸了，搁凉水泡一泡，那咸菜疙瘩能变淡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个道理啊，一个道理啊。啊，煲了一锅汤，是吧？这汤太浓了，你添水就稀释，汤太稀了，你多煲一会儿，蒸发掉水分，它就变得粘稠。所以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了我至理名言了啊，至理名言了啊。劝水啊，劝大家喝水的时候怎么讲的啊？人不喝水就等于在喝尿，是不是？血当中尿的成分多了就痛风啊，痛风的最后结局就是尿毒症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叫血毒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血的成分和尿的成分，是吧？血里边的毒排出来叫尿，尿是血当中的有毒成分啊，这大家把它闹清了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徐老师喝尿能治病吗？这个按中医啊，就是有待商榷了，是吧？中医治病以毒攻毒啊，你吃的药就是毒，那尿也是毒，是吧？所以喝尿毒是不是也能治有些病呢？啊，但是你这毒喝多了，中毒就不好说了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不加评论啊，这道理说清了，你自己就可以分析了，是吧？药为毒也啊，尿也是毒啊，也是毒。尿毒在体内排不出去，尿毒症肾衰竭，那不就要命了吗？不喝水就等于喝尿，所以说你是喝水排毒好还是喝尿中毒好啊，这大家自己权衡啊。接着往下说啊，刚说了心主血脉，下面说神志啊，神志。什么叫神志啊？神在人之三宝当中，我给大家讲过，到底什么是神呢？是吧？我是无神论，是吧？我们经常讲无神论，天底下没有神啊。那为什么有人说话你爱听？同样说这样的话，有些人说你就招人烦。有的人嚎嚎一嗓子，振臂一呼，大家都跟上去了。有的人嚎嚎的一嗓子，你当耳旁风，理都没人理。有人说那叫人格魅力。人格魅力从哪儿来？是吧？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是吧？老虎一个能拦路，耗子一窝喂猫的祸，是不是？这说的是啥？这说的都是神， 人之三宝，精、气、神。精是啥？精是人臭皮囊，就是人身体存在的物质基础，是吧？气是啥？气是功能。活着的人叫有气儿，死了的人叫没气儿了。当然了，休克的人是暂时没气儿。那么活人有气儿，他一定有神吗？没神，是吧？目光呆滞，心梗，老年痴呆。老话说怎么的了？傻了。有神吗？没神，是吧？什么样的人有神啊？眼珠锃亮的，是不是啊？见人就打，碰人就骂的，那是精神病，是吧？精神控制不了了，是吧？所以人之三宝，精、气、神。神是什么？神是在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浮跃于外的光芒。所以我拿个蜡头打比方，拿个油灯吧啊，灯油为精，是吧？灯芯上燃着的火苗为气，这个灯到底能够照亮多大一片的光亮为之神啊，为之神，是吧？灯光毁暗叫没精神，对不对？说这油灯啊，不但灯光毁亮啊，那灯油都烧了着了，整个一滩油都着了，乱了，叫精神病啊，叫精神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说的是心主神啊，心主神。还有一个智啊，什么是智啊？啊，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上小学，是吧？读初中，上高中，上大学，是吧？都有一个课程啊，叫思想品德课。小时候不懂，是吧？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啊，说学品德有什么用啊，是吧？学习雷锋好榜样啊，雷锋一不是富翁，是不是啊？二不是大官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大头兵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随着人生的阅历啊，逐渐明白了，其实人生啊最后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不是外在的物质啊，是内在的修养。就像人现在这个挺流行的一句话，是吧？你幸不幸福啊？啊，这个用钱、用物质基础、用物质条件是很难衡量的。但是呢，用什么来衡量呢？精神层面，啊，就是快乐。那么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谁能给的呢？别人给不了，啊，是自我的修养。所以啊，你像中国的四书五经，是吧？《大学》里边怎么说啊？啊。静口修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平天下啊？非也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你看啊，我们古代的圣贤文化，哎，他就很难制造出抑郁症来，是不是？他要因材施教，是不是都得考双百分啊？不一定。啊，打80分也挺好，打80分有打80分的用处，打100分打100分的用处。所以这个就靠谁啊？哎，就靠人的自我修养。那人的这个自我修养就是智。啊，就是智。贪心不足蛇吞象啊。是吧？人活在无限的欲望当中，是吧？为了钱儿，啊，为了权，毁了自己的一生，到头来一场空。这叫啥？这叫不得志。啊，其实抑郁症都是不得志。啊，不得志。哎，说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制讲解当中给大家讲了，抑郁症不是和肝脏有关吗？没错啊，没错啊。是吧？长时间的压抑， 导致肝不能抒发了，他不就抑郁症了吗？啊，那么怎么又讲到了和痣有关呢？啊，怎么又和痣有关呢？啊，为什么要压抑啊？因为你有那个欲望，你又达不到，所以能力和欲望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就不懂得调节自我的情志。所以就像有些人讲，薛老师，我不想想那个事儿，但是控制不住自己，这就是痣出了问题了。那这个痣出了问题，你控制不住，你拿什么控制？哎，你就不要强行去控制。哎，所以中医是很智慧的，中医讲曲线救国。啊，哪个中医告诉你说你睡不着觉吃安定吧，那不对。是吧？中医讲你睡不着觉你学理，听音乐。是不是？说这能治失眠，能治抑郁症吗？效果非常好。它是曲线救国。它没有强行的抑制你，而是进行疏导。通过音乐陶冶情操，通过学理，是不是啊？学理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进而消灭不该有的欲望，是不是啊？你消灭了不该有的欲望，你就没有烦恼了。你没有烦恼了，你就能安于现状，你就能安贫乐道，那你晚上就不会忧虑，就不会失眠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安定片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用中国的礼乐却可以解决，用不是药的方法却能治好是药治不好的病，这就是中国祖先的智慧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主血脉，主神志，是吧？人的一身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气血的供给，是由心脏给的，又受着气血的通阻多少的影响，又受着气血有毒没毒的影响，所以一切之生杀之权皆在于心也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说，百病皆由心生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，哦，这句话不是中医封建迷信的，是这句话里边有着太为深层的道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首尾相应，是不是啊？心为君主之官，百病皆由心生，哎，也就相互的呼应，就扣题了。所以那么如何的来养好心神，让心脏主好血脉，让我们的喜乐出焉，过幸福安定健康快乐的生活呢？那么下养心神，夏天心脏养生篇章的人的血和脉的调养，人的神和志的濡养，我们高质量的睡眠，到大自然当中去晒太阳，是不是啊？养好心脏，不让心脏犯病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夏三月心脏养生的核心。红色是入心的，不是说你吃红的东西就对了，不是的啊。红色主的是发散，所以心脏它的作用就是发散啊，绝对不是你把什么东西都染成红色的吃就治心脏病，这是伪科学啊！所以不要打着科学的旗号骗老百姓。真正的科学是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的文化节气当中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 欢迎收听健康快报，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上开始。今天是7月21日，初伏第五天，我们为您推荐黑五谷营养粥。红枣俗称大枣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钙、铁、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多种物质。中医认为红枣具有益心润肺、和胃健脾、养血安神的功效。黑芝麻、黑豆等黑五谷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、 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不仅能够为身体提供养分，还具有清热解毒、散血消肿、可缓解中暑、夏季头痛的不适之症。今日出服第五天，适宜黑五谷营养粥，品质生活粥膳系列，好粥到，好粥到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呢正在给大家说的是夏三月养心。这个心呢，它是人的君主之官，喜乐出焉。心与人的小肠相表里。五行当中，心脏呢属火，五色当中呢，心脏呢主的是红色。那么脏腑功能上来讲呢，心主血脉，心又主着人的神志。主血脉，血是人体的营养物质成分，脉就是经络，是血在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当中的通路。神，神指的是人的思想，是指的在人体血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对外周环境的一个影响。那么志呢，它指的是人的志向，是指的人能够坚持做某事儿，坚持不懈的能够把一件事完成好的意志力。你看啊，咱们搞养生的好多人呢认为养生它不但是养身体的健康，甚至呢它还是养人的学业有成，养人的一身之浩然正气。所以呀，有的那个家长就问我了，说薛老师，通过养生可不可以给孩子养聪明了，是不是啊？可不可以给孩子将来养的学业有成，是吧？甚至养成人才呢？咦，我说你的想法很好，这个才是咱们养生不要输在起跑线上，也真可谓是养生之终极目的。那么我就一个一个的来说，养生当中孩子可不可以养聪明？完全可以。聪则为儿聪，明者为目明，耳聪者就要肾精足。所以父母亲的身体啊，壮不壮实，肾精足不足，决定孩子聪不聪。那么明者指的是目明，是吧？这个目明不明由肝血所主，所以孩子觉睡得好不好决定孩子眼睛好不好，孩子眼睛好不好就决定孩子明不明。这是我们从字面的意义上讲儿聪目明。那我们家长说了，我们不管孩子耳朵好不好眼睛好不好，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傻聪明。哦，说的就是头脑灵活。那么这个同样大脑的发达与否与肾有关，思维的机灵与否与肝有关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，你像那个孩子得多动症的都是肝血亏，孩子打小啊，是不是啊，老尿床的都是肾精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明确了。所以通过养生内养脏腑， 外达四肢百骸，聪明是可以养得出来的，是吧？那么孩子学习成绩好不好，事业有成好不好，也能养生吗？也能，是吧？古文上是怎么说的？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什么道理啊？就说人呢，呱呱坠地，生出来啊都差不多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三岁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五岁的时候不一样了。十岁二十岁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三十岁五十岁的时候那更是天差地别。那有的人他就封建迷信了，说那个得跟生辰八字有关，所以说也就导致那妇产科医院，是吧，哪天日子好剖腹产的排队，不管生熟一码都提前给他剖出来。你都一个时辰剖出来，难道那个命运就都一样了吗？哎，那是封建糟粕。那到底跟什么有关呢？先天的禀赋，父母的精血元气占 30%， 这叫三分天注定。后天的家庭环境，后天的学习教养占 70%， 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性相近习相远呢？所以这个学习就特别重要。我一说学习，好多人就想到书本，非也，是吧？你学习的那个只能叫知识，并不能叫学问。而我说的这个学习是向社会学习，向父母学习，向家庭学习。说简单点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就像我们小的时候，老师啊对那聪明机灵的孩子总有这样的评语，说这孩子出息好了那就是个人才，这孩子要教育不好，出息坏了那就是个贼头祸害。你说说，这不就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吗？是不是？说明啊，先天禀赋非常足，你把他培养成好人，那是人中龙，是不是啊？人中凤，人中的龙凤那是好人。要在坏人当中呢，能当坏人的头，是不是？那祸害起人来，那也是啊，大坏蛋一个，那就成枭雄了，是不是？哎。所以说后天的学习培养尤为重要。那我们听众朋友说了，咱们今儿讲的是心脏养生，您说这个干嘛呀？说这个说的就是志，就是人后天的志气是哪儿来的，就是靠学习啊，靠学习，是吧？那么养生养的是什么？其实养生就是一个学习好好生活，好好的实现生命价值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儿呢，我们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。我就先从这个心主血脉这个血给大家详细的来说。我先说说这个血的狭义，说说血液吧。血液的有效成分当中，是吧？ 95% 往上是血浆， 5% 也就是1/20左右叫血细胞。所以呀，我们把这个人的血脉比作一条大河，这血浆就是河水，是不是？这血细胞呢就是河里边的鱼虾河鳖，是吧？血浆我就不想多说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平时养成爱喝水的习惯，水乃解万病之灵药，这是 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当中对水健康所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论述。所以喝健康水对人的一生来讲是特别重要的。那么对于一个国家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，怎么来说呀？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。你看，可见这个水的重要性，包括世界各大文明古国都是河流的发源地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所以说水啊乃生命之源，这句话不是空话啊，希望大家把它理解好。地球是水做的，人也是水做的啊，人的血液当中水更是占着决定性的作用。那么如果人的血当中光有水，那就不叫血了，关键还要看里边的物质成分。这血当中的物质成分呢，今天呢我打算给大家说四条啊，血当中物质成分很多啊，很多，但我今天咱们就说四条啊。第一个叫红细胞，第二个叫白细胞，第三一个叫血小板，是吧？第四一个叫血脂胆固醇。我相信我今儿要讲的都是咱平时老百姓想学养生，想实践养生长寿过程当中应该平时最关注的，包括你到医院是吧，也应该关注关注这些啊。那么红细胞是什么呢？红细胞的主要成分就是血红蛋白，是吧？哎，它和氧气结合，把氧送到体内，经过代谢之后把氧释放出来，再和二氧化碳结合，把废气再运出去，这是血红蛋白输送氧气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你像那肺气肿的、慢支哮喘的，你抽一管子血，那血都发黑，为什么？乏氧，血当中的氧气成分少，二氧化碳多的时候，血就是紫黑色的。反之呢，你呀、啊、呼吸畅快，平时不感冒不咳嗽，肺活量特别好，包括呢我们通过适时养生啊，常食红景天啊，红景天，红景天呢是登山运动员的必备之物，它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作用就是耐缺氧，增加血氧饱和度，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的血啊就是鲜红色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说白了就是增强了血红蛋白的血氧的能力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还有一招，有一个特殊情况啊，叫一氧化碳中毒啊，就是煤气中毒，是吧？因为那个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是氧气的120倍往上，哎，这东西可了不得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一氧化碳中毒的后遗症，人呆了傻了，为什么要做高压氧舱？只有用高压氧才能把人体那个啊一氧化碳给它吸出来啊，很难。所以说你像平时登山的，是不是啊，心脏病、心肌缺血的、低血压的，尤其是炎热的夏天，天一热容易中